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今天的国学堂有幸啊，请到了北京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呢，和我一起讲这个《黄帝内经》。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以及观的 听 众，对， 现在成观众了，大家好。 啊，徐老师，咱们这个由于时间非常紧凑，所以呢，抓紧时间进入《黄帝内经·灵枢经·天年》啊，这个解一下题。 大家都知道中医上古天真论第一篇讲的就是要人尽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就是说中国道家或中医认为人的天赋的寿命叫天年。 对 啊，这个天年的这个具体数目呢是两个甲子， 120岁。 我们以前说要尽其天年，要健康长寿，而在《黄帝内经》就是《灵枢篇》里面，它专门列出单独一章讲天年。 嗯， 就是说人他的从生育的基础是什么样，然后每个年龄段他有什么样的身心变化，然后呢你又怎么去顺应他的身心健康，去顺势而为，怎么尽其天年。 所以以前我们也讲过嘛，就是说不到60岁。那都叫夭， 对， 夭折的夭。 哎，这个我们经常说寿啊，一般就是过了一个甲子了，这叫一寿啊。天年是两个甲子，刚才你说了个夭和折，其实夭和折不一样， 又不一样 啊？ 怎么不一样？ 我们说这个人夭折了，其实你要问他是夭了还是折了。什么叫夭呢？没过到60岁， 叫夭， 叫夭。什么叫折？ 什么叫折？没到100岁啊？ 什么叫折？ 没到16岁， 买过打折衣服吧？ 哦，五折。 你看，你没过60岁，就是天年是120岁吧？ 对啊， 你没过5折 啊， 这叫夭。那么我们看一下，有人说，比如说有个比你年长的、比你尊贵人给你施礼或者什么，你说哎，可不敢当 啊， 折杀我也。 对， 什么叫折杀我也？ 就 折了我的寿。 嗯， 这叫夭折，折我的寿。咱们推一下，120岁打9折。 打9折，一减12岁， 啊，108， 那叫折， 这叫我就没尽其天年嘛。 对对对， 我打了个9折。 对， 但是你想能活108岁，这也算高寿了。 对，108这样的嘛。 108岁，我们用一个汉字表示， 水浒。 茶，你看这茶上面是一个草字头， 对， 代表20 啊， 对吧？ 对， 一个八。 68， 一横一竖， 一横一竖， 底下又两撇 啊， 88加20， 我这样子， 108岁， 这样子。 所以古人呢，或者现代人，我前段看一个报道说，季羡林老先生和古墓先生，都90多，将近100岁，两个人相约定，叫相期以茶 啊， 这叫茶寿。这就是说，您活了没尽其天年吧？为什么没尽其天年呢？咱们这个。感情挫伤，醉已入房，什么风寒暑湿燥火， 对，晚上加班剪片、 对， 晚上加班剪片子什么的， 对 吧？ 那这就给我们打了个折，打了个9折，能活到108岁，这叫茶寿。你再打个8折呢？ 哦， 96岁。你看，我们知道的有很多高寿人都活到了96岁。 对 啊，你像我们知道的这个，我知道现在活到100多的有个叫周有光先生，发明那汉语拼音的那个人，经历了光绪、民国，还有新中国，到现在老头104岁还在这儿 打太极 接受访谈呢。 啊，真的。 然后老头说一句话：“哎，上帝把我给忘了。”我说没忘，您是活到在尽其天年呢。你看季羡林老先生，包括我们比较敬仰的邓小平先生，这都活了96岁以上。 嗯， 这叫8折 啊。 您再打个7折的， 7折是多少？ 96减12，84。 所以说84岁是什么日子，对不对？ 老百姓说73、84，其实就是说到了84岁，您活到了天年的7折。很多人是在84岁啊没过这个坎儿。 嗯， 84岁您再打个6折，72，就是我们说虚岁73那个折， 就73、84。 哎，那就是6折。 哦， 你看我们说经常说这人夭折，这个里面含义很深，其实就是我们以天年为一个标准，你慢慢的一点一点折。您要是再养生不当的话，最后就是能过个60或者60不到，那就不是折了，那就是夭了啊。所以说天年含义很深，而且每打一折你看是多少年， 十二年吗？ 十二年叫什么？ 一轮。 一轮是俗称 啊， 我们叫一季。 对， 你们经常问你多大年纪了？年是年，季是季，季就是一轮， 就十二年。 哎，十二年， 真是长学问的 是吧？经常人问说你多大年纪啊？ 对， 我这您问我年还是季？ 对 啊，你像我们大同，山西大同的习惯就是孩子到十二岁，就是说我属牛的吧，现在还是牛年，到又到牛年，这叫活过一轮了吧？我们叫元锁，原来就孩子要带个长命锁，一看，哎，健健康康活到。 为什么是用锁呢？ 就是说把它锁住，啊，不让他走。 Lock in。 哎 ，lock in 啊，以前的孩子呢，就是医疗这个保健不太发达，婴儿这种夭折、夭亡的比率非常高， 嗯， 所以呢，老百姓两个办法。一个是挂个锁， 另外多生一个。 不是，还给孩子起个贱名，阿猫阿狗的。 哎，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就是说你要起的太富贵的名呢，就好像自己扶不住、压不住；起个贱名呢，好活。 哎呀， 就是这么个说法。 OK OK 啊， 好，那开篇《灵枢经天年》 这 个天年这篇文章在那个《黄帝内经》里面讲什么的呢？ 天年就是我们讲根儿上说， 嗯。 《黄帝内经》天年第一篇就是说，决定你健康长寿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一个是根， 嗯， 一个是本。 对，根和本又不一样。对，根本就是 根埋在地底下看不见的， 嗯， 本是那个上面那个树桩子 啊、哦。 这就是说，决定你的将来能否活到天年或者少打几折的最基础那个原因。你看，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黄帝内经》第一句话。就是借皇帝问他的老师岐伯、嗯、啊，就说 说什么呢？广告之后见。 有句话说，母亲的素质决定了一个民族。 嗯 啊，还有老百姓最熟一句话叫“母肥子壮”。以前中国人传统挑媳妇儿或者选妻子， 哎，丰乳肥臀， 丰乳肥臀嘛。 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和徐老师聊到啊，根本和基础的不同，根是根，本是本，基是基，础是础，是吧？那刚才讲到这个人得以长寿或者能得以生存，它的根本在哪里呢？刚才讲的这个根嘛，是在地底下的，这个本呢是出来的。那基和础有什么不一样呢？ 基是地基啊，也是埋在地下，你看那个基写的底下也是个土啊、 嗯、 上面压着墙。础呢是一个石头做的， 嗯， 就是我们参观故宫啊或者庙里面，它有个什么，就是有那个木的柱子， 嗯， 木的柱子它不是直接接那个潮湿的地， 嗯， 它接一个圆的圆墩儿的那个 水泥的， 哎，什么水泥？大青石 啊，是 刻成的，没有， 是这个。 所以呢，那个埋在地下的，我们叫夯实的那个东西叫基 啊， 地上的这个石头墩儿 啊 叫础，他们都决定了你这个建筑物能盖多高， 哦， 以此来比喻你能活多长，是吧？基础没打好，就夭折的可能性很大。 对，现在很多大楼的基础都变成地下停车场 啊，它那个基础盖打得扎实或者打得深的话呢，楼就盖得高。 这人生这就是一个比喻， 就 是 比喻啊。 所以赶紧，皇帝问于岐伯曰：“愿闻人之死生，何气助为基？何力而为盾？何思而死？何德而生？” 皇帝问岐伯的话叫：“愿闻人之始生，这个始是什么阶段？就形成。”胚胎的有形的那个阶段，他没问的下一句他才问什么？ 对啊， 何失而死，何得而生？ 就失去什么就死了呢？ 哎，得到什么他就活了呢？所以短短一句话呢，他问到了什么？人是 怎么 从哪里来的？ 对 啊，我们经常说什么叫哲学？哲学要回答一些问题。 对啊， 我从哪里来？ 你从哪？ 要到哪里去？ 对。 但是哲学解释不了的问题呢，就上升到一个我们叫道的层次，或者是现在人说叫宗教的层次。宗教要解释人的生死， 嗯 啊，何德而生，何失而死？ 对，所以你不得不是就不得不感慨这个中国古代人哈， 我们 简直好像是上古，他还有另外更高级的文明传下来一样那种感觉。 就是说， 他们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 那到底什么为基，什么是为楚呢？啊，齐伯曰，就是皇帝的老师，齐伯曰呢，以母为基，以父为盾，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就这么精辟几句话， 嗯， 就是说决定你能不能活到120岁的地下部分，最重要打的那个基，来源于母亲。这个盾的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我们建的房子的栅栏， 对， 或者是立一个这个庙宇或者房子的那个支柱， 嗯， 啊，也就是说地上部分， 对， 它带个木字边， 嗯， 它这边是个盾牌的盾， 嗯， 意思就是说保卫自己， 啊， 啊，那么从他这句话来看呢，就是说决定你的身体的基，母亲的遗传， 嗯， 决定你将来的这种能力，外表表现出来的那种性格、行为、举止，来自于父亲。所以有句话说，母亲的素质决定了一个民族。 嗯 啊，还有老百姓最熟一句话叫母肥子壮，对不对？ 对， 母亲的身体好了，我们说以前中国人传统挑媳妇儿或者选妻子，他要 丰乳肥臀， 丰乳肥臀嘛。像林黛玉那种贾母为什么不选她？病一个病病歪歪，生理不好，心理也不好，那将来你说第一能不能生孩子是个问题，第二生出孩子夭折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这个第一阴为基，我们说女人属阴，男人属阳，那么埋在地下深层次的那个原因来自于母亲的遗传， 嗯， 外在表现来自于父亲。 那后面又讲了一句话叫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怎么解释？ 失神者死，这是中医的最精辟的一句话。中医最根本的理论呢，大家说起来有人说是阴阳理论，有人说是五行理论， 嗯， 其实阴阳五行在说一种关系啊。中医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理论是精气神学说。啊， 什么是神？ 就是说什么是神。 嗯 啊，我们经常说物质决定意识。 对呀， 啊，黄帝内经也说过，就是怎么去制造一个新生命呢？ 嗯， 父精母血，两精相搏啊，或者叫两精相团，就是他们俩一融合，那个神就诞生了。 对， 这叫物质产生了神。但是我们翻过来讲，精子它是个物质，谁制造出来的？ 不是一个身体的某一个角落吗？ 是你身体制造出来的，是吧？ 对呀， 谁让它造出来？谁让它按照你那个模子把它造出来？ 这是一个大问题， 嗯， 谁又让你的小蝌蚪能够造出来？广告走进。 中医讲怒则气上， 嗯， 一生气啊，怒发冲冠，气往上顶， 所以气得肝疼了。有没有通气不通血的嘞？ 哎，通气不通血的人就是什么人？你问的还真好，阴虚火旺的人。 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啊，仍然是有请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黄帝内经》。讲到神这个字，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答案之前，其实是可以问问题的，透过问题来驱动。那我们都知道啊，有每个人都可以，男人都可以生产精子啊，女性都可以生产卵子，但是谁又让他可以生产这个东西呢？哎，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嗯，这就是说我们精气神理论的根本。一个是叫炼精化气， 嗯，对， 物质变成能量， 对 啊，汽油燃烧， 嗯， 放出光芒，放出热量，产生推动力，这大家都可以理解。然后呢，气又能化成神，比如说我们的喜怒哀乐， 嗯， 情绪，我们的爱恨情仇感情，以至于我们那个神游物外的那种想法，哎，这些都是我们物质肉身变成能量化生出来的，这是一条线。但是别忘了还有一条线，就是我们中医的另一套理论是什么呢？这种神就是那种形而上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情绪情感，会产生一种能量，然后呢这种能量聚久了会变成一种 物质， 它是一个圆圈。 这个东西有意思， 是吧？ 对， 你比如说中医讲怒则气上， 嗯， 一生气啊，怒发冲冠，气往上顶，就是说你的情绪推动了一种能量再往上走， 嗯， 是吧？ 嗯， 如果你抑制这个怒气呢， 它产生一种淤怒淤结，结在这儿， 所以气的肝疼嘛。 哎，慢慢呢，它就变成了，开始是一口气，然后就形成一种有形的物质。好多人做体检，哎，我有肝内血管瘤，或者我有肝硬化，我有长出肝癌了。 对， 那你想想，这个有形物质它不是一天产生的吧？ 对， 哪天产生的？开始不就是个情绪吗？ 对， 这个情绪是什么呢？不就是我们形而上那种精神情感方面的东西吗？ 对，所以反向来说，精神也可以创造。 对了， 嗯， 所以皇帝的老师岐伯说， 嗯， 当人就像一个收音机，各种零件齐备，通上电，调到某个频率以后， 嗯， 接收到了原本在这个世界上就存在的某种信息 波，我们称之为波也， 哎，或者说波 啊。 这时候就好像你调到那个波段，嘿，一下收到刘卫士了 啊， 得神。当你的电视坏了，或者是稍微有点稳了，出现了雪花，出现了频率，失神 啊，或者刘卫士根本就不放电放信号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是吧？ 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啊， 推出了一个概念，什么叫神？ 嗯， 啊， 对 啊，我们大家经常说中国以前叫神舟， 对， 我们现在发射了一个飞船还叫神舟。几号几号， 对 吧？ 所以我们还是相信有神舟的。 哎，对，什么叫神呢？ 嗯， 就是我们推往前推，这个世界从哪儿来的啊？我从哪儿来？地球从哪儿来啊？小和尚看见旗子旗帆在动，谁让它动的？ 对， 风让它动的。谁让风动的啊？地球转。谁让地球转？太阳发热。谁让太阳发热？往前推推推推到根上，那创造这一切的那个什么什么是什么？ 嗯， 所以中国人创造一个汉字，神的这边呢是示啊，就是指示，表示的示。这个示呢是古代神庙， 嗯， 祭祀的一个符号。凡是带示字边的，都是跟祭祀、崇拜啊有关。那么这面这个身呢，就是说的引申万物，所有的一切，现在一切一切都从他那儿来的。就叫神， 所以它是很唯物的一个表表 述，哎，或者 很科学的一个表述， 就是说， 它不在 很客观的， 对，它很客观的，它也不说是什么，它只是说有那么个东西，我给它起个名字。 黄帝内经在其他一篇里面还说过一个叫失神者亡，得神者昌， 嗯， 啊，我们有句话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其实不是，神代表自然的一个规律， 嗯， 你顺应它，按照它的节拍走， 对， 你会活得很好。而且会活得很长。我们现在不光在说你活到120岁的问题，这是个指生命的量。您活得好，活得舒心，活得愉快，还有个值的问题。活得很痛苦，一天到晚生不如死， 对， 那活120岁干嘛？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是吧？ 嗯，对， 是。所以呢，就是何者为神呢？皇帝其实是一层层逼问的 啊。对， 对他一直问的是吧？他的老师岐伯就说呢，血气以和。荣卫以通，这个荣字呢，好像还念一个叫营。 营卫啊， 对，嗯，有些人叫荣啊，光荣的荣。 光荣的荣， 啊就 是一样的道理 啊 啊，就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嗯， 当你的身体被气血滋润那个状态， 嗯， 叫荣。 嗯， 当你就干瘪了、脱发了、皮肤一挠脱屑了，那叫不荣，失荣。 对，所以其实还是有这样一个过程。你看挪威为什么那个三文鱼发达，就是它那个暖流是不是定期过来嘛， 对对对， 导致这个问题， 嗯。 所以呢，他就解释了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必聚，乃成为人。我觉得这话厉害啊，中国人， 嗯， 不到20个字， 嗯， 把人怎么来的讲完了， 讲完了。啊，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读完《黄帝内经》会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一种自豪感。 嗯， 是， 真是这样。跟我们讲讲什么叫血气以和，荣卫以通。 这就是讲形而上的东西，它有形而下的物质基础。 嗯， 啊，这种物质基础呢，一个是血。 嗯， 啊，我们知道婴儿在胎儿在母体里面，它靠一个脐带。 嗯， 母亲的气血在滋养它。啊，这个血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指在脉管里面流动的 红色的那个， 红色的叫动脉血， 紫色的 静脉血，这是血 啊， 它是在封闭的腔道里流动的，这叫血。那什么叫气呢？气是不是在不受约束的，气没有什么管道腔道去约束它，它是弥散在整个身体里面，包括可以穿越到细胞血管里面，它是这个状态。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创造一个概念叫血和气， 啊，这个血呢，我们一般讲叫营血，就是有营养的那个血。所谓气呢，我们叫胃气，保卫的胃。这个营血和为什么叫以和呢？和是不同， 嗯 啊， 君子和而不同。 哎，正因为他们不同，才谈到了和。 嗯， 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无形的。物质的叫血，无形的叫气。他们两个人相处的，处于一种我们叫和的那个状态，是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点。 嗯嗯，能再解释一下吗？什么叫他们两个处在一种相合的状态呢？ 举这么个例子吧，他们俩不和呢，是这么个状态。你比如说，我很多人手冰凉。 对啊。 手冰凉，一摸上去是凉的，但是这个人皮肤颜色不变， 嗯， 这叫什么呀？ 这有血无气， 哎，这叫血是通的啊。 对对对， 气过不来。 对， 啊，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一伸出手就跟那个发紫、发红、发青，有人还长冻疮，摸上去又冰凉，这叫什么？ 气血都不通。 气血都不通 啊， 这就叫气血不和。 那有没有通气不通血的嘞？ 哎，通气不通血的人就是什么人？你问的还真好。阴虚火旺的人，就是血熬干了， 嗯， 但是空烧着，就好像火上放一个锅，锅里没水了，但底下火苗还烧着，这种人什么？手上在冒气， 嗯， 五心烦热，自个儿就恨不得找墙啊，找那个什么凉的地方去摸， 嗯， 什么没血光有气，气血不和。 哦， 正常人气血是什么？一摸上手温温暖暖，一看这个血管鼓鼓囊囊的， 嗯， 人一病了，这血管是瘪的， 是吗？ 啊，血管里面没有气，它就不属于那种没有不充盈，而且没弹性。 这样， 这叫气血已和。 嗯， 很多人是他手凉啊， 嗯， 有人就在这个关节以下是凉的， 嗯， 有些人是指尖发凉， 对， 有些人是掌指关节以下凉， 对， 有些人是手腕以下凉， 对， 还有人什么？ 到手肘， 还有人就是内关外关这两个穴位下凉。 哦， 为什么叫关呢？ 对。 这是我最后一道防线啊，就好像居庸关一样，居庸关一破，崇祯皇帝只能去上吊。这个被突破了，如果凉到肘，不好治啊。 凉到肘就会怎么样呢？ 嗯， 这个如果我有时候一摸啊，这个人手肘一转，或者是膝盖一凉，其实呢，的确是一个问题。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期待着下一期的国学堂再和大家分享。